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专为哥哥姐姐而设星期六版本嘅清晨爽利啊！有钱佩佩喺空气中陪伴你。点解话为哥哥姐姐而设呢？因为星期六咧就会为大家播放一啲旧啲嘅歌曲嘅，唔知你喜唔喜欢呢？睇下你咯，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7月3号，7月3号星期六啊，农历咧就嚟到呢个5月24噶啦，室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首歌我谂对于喜欢老歌嘅朋友唔会陌生啦啩，不如我哋一齐唱啦。玫瑰，玫瑰，我爱你啊！ 老姐姐，少少阳意要回家，好啦，咁啊，回家都要睇下天气嘅，因为咧，如果落雨就要攞翻把遮啦，如果热咧就要想办法令自己降温。咁今日系点咧？头先都讲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梗系热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下星期二三咧骤雨系会增多嘅。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2%。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真系唔好睇小呢啲天气，有时咧。你话凌晨呢啲时间出去做运动，我都见到好多年长嘅朋友咧好中意嘅。其实我都中意朝头早去做运动嘅，点解咧？因为朝头早做运动咧，空气真系清新啲嘅，咁人又好似少啲啦，太阳又冇咁高高挂嘅时候咧，确实又真系好舒服嘅。不过咧，尤其是如果喺未天光嘅时候，如果你系出去做晨运嘅朋友咧，就真系要留意啦。今朝早会唔会揸车经过？聯合道公園啦，就見到有一對嘅朋友咧，係兩個男子嚟嘅，一個咧就挨咗喺個欄杆度，即係睇到佢嘅樣係好辛苦，好似唞唔到氣嘅。另外一個咧就好焦急咁樣拍佢，唔知係咪因為可能做運動嘅時候，或者今日天氣酷熱嘅時候，都令到佢身體又不適咧。咁所以即係都希望呢位朋友冇事啦。咁除此之外咧，都喺度即係想同大家講下，如果你真係出去做晨運，尤其是喺朝頭早呢啲時間未天光，街真係好少人。如果得你一個人出去做呢一個晨運嘅話，有咩事嘅時候，真係可能未必有人可以及時救到你嘅。盡量咧都係如果得一個人嘅話咧，就留翻屋企啦。又或者晏少少嘅时候去公园咧，多啲人嘅时候咧，有咩事嘅时候都有得照应啊嘛。唔好觉得自己系18岁啊，真系要好好保重啊。 笑脸，分散笑脸散。 十八姑娘一朵花，我哋有刘韵姐姐歌声啊，咁啊真系讲紧，唔好以为自己十八岁，十八对都可能唔知啦，系嘛？咁有时做运动真系要适可而止啦，尤其是即系可能一啲剧烈啲嘅大氧运动咧，就真系要留意啦。除此之外咧，即系凌晨出去做呢一个嘅运动咧，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尤其是过马路，嗯。有时你都可能好遵守交通规则，即系睇好灯你先过嘅。咁但系咧半夜咧就确实即系，都有啲车咧系横冲直撞嘅。咁所以咧都特别系喺两架车之间即系走出嚟啦。咁司机可能真系未必睇到你嘅。咁所以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唔好谂住喂我跑快啲冇问题，唔系十八岁 ，OK。 唐米同罗那是爱人，他愿将一切都献给他，礼物鲜花还要出钱来聘娶他，为了要将近一千元，那汽车赛跑也参加，他打不到电话给罗那，就吩咐他妈妈接些话，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叫罗那别牵挂，我办完事情就来看他。昨晚就开车去参加，全场最年轻的就是他，比赛开始道路滑，那飞车如电真可怕，汤米的车翻了三下，怎样出意外没法查，当他们把他拉出来，他说出最后这几句话，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叫罗那别牵挂，我永远爱他，永远爱他。这意外震撼了罗那，可怜他眼泪如雨下，虽然汤米已不在了，他云云还听见汤米的话，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叫罗那别牵挂，我永远爱他，永远爱他，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告诉他我爱他。 高苏罗娜我爱他，我哋有舒云嘅歌声。点解讲爱其爱你呢几个字咁难啫？系咪一定要唔系亲口可以讲嘅咩？系嘛？即系有时我成日都讲咧，要把握时间。今日唔知听日事系咪？咁啊，最好咧就系今日想做嘅嘢，快啲去做咗佢。如果想同嗰个人讲我爱你嘅，快啲讲咗佢，系咪？咁或者讲想讲对唔住，都要快啲讲咗佢嘅。有时真系错过咗就系错过咗。咁最紧要咧就系每日都要活得开心。每日咧其实能够擘大眼咧都系赚咗嘅。OK， 咁所以。特别咧，我谂呢啲说话应该好多哥哥姐姐都识得讲，系嘛？即系都会觉得人生咧就即系都过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啦，都经历咗好多嘢，其实都好感恩能够活到现在啦，系咪？咁所以咧，都大家要珍惜好好每一日吓，我哋每一日都要过得好嘅，快乐最紧要。咁啊，快乐有咩方法咧？佩佩又中意播下歌啦，咁啊，听下自己中意嘅音乐啦。唔知道会唔会听清晨爽你都系你哋嘅快乐嘅。嘅其中一个方法咧。 我的心里没有他。如果有些人误会你的都快点讲。静听姐姐的歌声。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忘，让你看上一个明白，看我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已分发30亿剂新冠疫苗，希望各国认可已得到世卫批准采用的疫苗。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疫情记者会上说，全球各地领导人应该共同努力，确保到出年这个时候，每个国家的70%人口都接种了新冠疫苗。谭德赛同时呼吁，去到今年9月底，各国应该最少为10%的人口接种疫苗。又表示，基于对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严格评估，世卫发布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清单，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够认可，并且接受世卫批准的新冠疫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一架波音737货机在机师通报引擎出现问题之后，紧急降落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两名机师伤势严重。美国海岸防卫队发言人说，派遣一架直升机救起其中一名机师，另一名机师被消防队的直升机救起。根据航班追踪网站，涉事货机原定由檀香山飞往茂宜岛。联邦航空管理局就说，货机原本试图折返檀香山，但最终迫降海面。有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货机疑似是737的经典型号，机龄可能超过30年。澳门保安司司长办公室指，美方的报告极不合理，而且不能够接受，并且就此作出严正回应。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为抉择最容易，前路渺茫，请君三思，问你可曾深深悔意，要退后也恨迟，人在旅途洒泪时，为你纵情意， 为君要 再怀念往事， 心中有若谁永难移， 期望有日相会时。 人在旅途洒泪时，我哋有关正杰加上雷安娜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四十分。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就系清晨爽利陪伴你，有钱陪陪嘅。唔单止有我啊，仲有阿姐汪明荃啊。我知好多朋友仔都好中意呢首歌嘅，我哋一齐唱啦，好吗？万水千山总是情。 共为 共永。 陈美玲，愿君真爱不相弃。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啱啱天文台咧转咗呢一个新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啦，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下星期二三骤雨系会增多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都系带嚟好多7个字嘅歌曲啊！呢首你又记唔记得咧？我哋有德兰姐姐嘅歌声。 滚滚浊浊水翻波，似星星雪内河。青青河边草不语，陪着我早晚消磨。风光逐渐沾春色，我心中困着凄愁。此刻你无声在此走过，拦住你是何后果？ 姐姐嘅呢一首《情若无花不结果》， 仍然记得嗰一次风里相依，仍然系一想起人就向往散迟。 中 Teresa Cavio 杜麗莎的仍然记得那一次。有些东西呢，即是无论过了几耐都好，在个脑海里面仍然是会很印象难忘的。未必是一定快乐的事，不快乐的事呢就特别记得的。一些很嬲的事呢又特别记得的。不过呢都是适可而止好了。啲唔快乐嘅嘢啊，唔中意嘅嘢啊，或者好嬲嘅嘢，我哋冚鬼棒冷都洗晒佢，最好好似电脑咁揿个掣洗晒佢就最好啦。不过有时真系唔能够，都冇办法。如果觉得真系唔开心，觉得寂寞嘅时候，唔紧要啊，听下歌解下闷都系一个方法嚟嘅。我最喜欢一路听一路唱。今天我非常寂寞， 今天我满怀寂寞，今天我满怀空虚，在我心里万千郁结孤寂，相追驱不散心头寂寞，赶不去心内空虚，难理心碎，难解心中结苦闷，似影长随死相聚欢笑，共对无挂无虑，他朝一旦别去，那日再会再聚，空有重情万丈，空有 政治工具，并希望有关特别机制的专家公正和客观履行职责，尊重会员国政府提供的权威信息，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踏二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7月3日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5月24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嚟到呢个时段咧，一阵间咧就会有我哋嘅老友记梁万福医生嘅出。梁医生今天就会跟大家讲一下星沙的问题的。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呢？或者你身边的家人会不会都有这个问题呢？到大家都了解多些，清楚多些自己的身体或者家人的身体呢，就有什么事呢都可以及早呢就是预防和求医的。不过当然啦，你说即如果想知多些的，当然要黐住我们这个清晨爽利的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今天呢简直很多都是七个字的歌曲。原本安排咗咧，就系我好中意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但系咧望下嗰张 CD 里边，啊，好耐冇听呢一首，不如就呢一首啦。 远在东边的山又正下雨，看西山这般天色清朗过满处。情是往日浓，就是这真心。未知东山的我，期待雨中多实现。雨后东边的山色已渐朗，这一刻见到西山。像往日痴，尽管今天的你含泪强忍刻宽恕，雨过了后方知当初不知，作了决定不必牵挂住你。接受今天身边一切，我会向你祝福一生都得意。远在东边的山又正下雨，看西山。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健健康康在清晨啊，佩佩嘅身边咧就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我哋又见面啦。 系早晨，早晨。唔好咳啊！ 唉，我呢排咧都觉得咧有啲声音沙哑，咁咧都买过一啲嘅成药咧，即系嗰啲枇杷膏咧，就即系食过，但系都觉得仍然有啲沙沙地啊。咁好多时候咧就话我哋用声嘅朋友咧，就好容易会喺个声带度起茧嘅。 系 咁会唔会其实我都有呢个问题咧？哎呀！ 咁呢個其實咧就係誒啲行裏邊嘅一個常見情況啦，尤其是可能報新聞嘅姐姐啊， 係因為佢講得太多啦。 係報新聞嘅姐姐，我係試過，我都成日喺車度聽收音機咧，就係、是、突然間談上頸，跟住好似好尷尬咁，係嘛？係 因為我哋唔可以停噶嘛。 係啦，咁啊講下新聞，突然間即係聲啞咗咁，嗰啲都唔知點算啊！其實你哋都大壓力㗎嘛。 做前線嘅朋友仔就我哋有個守則就唔可以俾佢空白啦，唔可以 dead air 咯。所以我哋任何情況下都要緊守呢個位置。 咁啊，真係聲沙點啊？ 真我都試過感冒而聲沙咧，係試過係差唔多係零嘅，係零啊，即係完全係冇聲，嘿嘿 直播緊啊！ 直播㗎，係啊。咁因為做清晨爽利，你知即係如果揾同事睇都有困難㗎嘛，係咪？咁所以都試過。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嘅聽眾都好體諒嘅。咁佢哋通常都會即係都唔會太 介意嘅。播首歌即刻 播歌咯，係啦，通常都會即係講説話少啲，然之後播多啲歌。學你講啦，如果係新聞報導員，佢冇得播歌噶嘛，其實個情況都幾即係幾弊危嘅喎。 係啊，我有時真係覺得係真係慘啦嚇，佢又唔想咁嘅。咁呢個咧其實係職業病嚟嘅。 係 咁，當然做廣播另一個即係職業病係咩咧？就是、要去紅館嗰啲人啊。 系 红馆唱歌， 唱歌系啦，除咗唱歌生 二十场嗰啲啊， 起拣就真系搞唔掂。 系咁，你其实好多时咧，呢个咧都系诶，即系职业嘅即系问题嚟嘅。即系你谂下啦，唱咁多场 系吓会噶嘛，声带都会 系啦。你唱咁多场咧，其实有啲人咧去到第六晚、第七晚，真系你个声线咧有问题。即系你啲，我啲可能啲观众又好热烈啊，咁即系。咁你同埋有 encore 係嘛？ 係山頂嘅朋友，你哋好嘛？一嗌你就會傷聲帶。 以前咧，其實有時咧，可能由八點唱到十一點、十二點都有噶嘛。當然而家冇嘅。 而家十點零鐘啦。 而家即係通常個場要趕人走啊！以前嗰啲歌星咧，佢真係唱到十一點半、十二點嘅喎，即係好似試過係嘛？ 係十二點都過過。 即係梅艷芳嘅時期咧，真係唱到好。咁你諗下佢會唔會沙聲？ 都會㗎，其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除咗話歌手之外咧，我哋都最常見啊！你喺街見到嗰啲 promoter 嗰啲宣傳嘅朋友仔，你真係睇到佢哋咧，呢個洗衣粉啊，好乾淨啊，你快啲用啊！你聽到佢把聲，肯定係長期勞損底下嘅聲沙嚟嘅喎。 係咁，你除咗即係喺電台啦，同埋一啲職業嘅。即係歌手啊，或者我哋即係做 老師啊， 做老師亦都係最常見嘅。係咁老師咧，諗下咧，就係、是、對住成班講嘢咁，即係個聲線呢度大啦。可能你即係有啲老師咧，即係以前有啲老師咧，一日咧就教七堂。 係 即係俗語叫 seven up 啊。 係 啊，我哋呢個聽眾裏邊都有教師群啦、啊、嚇。 係冇錯 ，seven up 即係話七堂。 係 一日教七堂， 其實都好辛苦㗎，同 埋每堂八个字啊嘛，系咪？半钟头八个字到 啊，系九个字到啦。 咁又几吃力嘅，四乘七。 同埋讲紧可能啲小朋友好调皮啊嘛。 香港小朋友咧，就系中国人系咁就，即系佢唔会讲好多嘢嘅，即系你喺堂上叫佢讲嘢，佢哋唔讲嘅。你唔叫佢讲嘢，就讲嘅啫。 系。 咁所以好多时咧，个老师就讲晒。 一个讲晒 系。咁譬如我都有去讲下书啊，咁即系咁佢问啲人。冇反應喎，其實 係啊係啊， 成日都冇反應嘅喎，即係問佢啊有咩問題，佢唔問唔答你咁，即係佢你教書唔可以冷場啊嘛嚇，譬如話你 同我哋一樣啦， 我哋教兩個鐘咁，咁啊本來咧預咗有十五分鐘等嘅啲人自己問問題啊，發表意見，咁啊十五分鐘兩分鐘佢已經完咗，咁你咪要即係填翻嗰個時間，咁你咪要講埋落去咯， 係， 咁你喺即係嗰個講嘢多咗嘅時候咧，即係你冇休息，即係不停咁啊講嘅時候咧，個聲帶冇休息咧，就有問題啦。咁就有時咧就唔係職業嘅啫。啊，即系而家少啲啊，即系新冠肺炎之后少啲，但系以前咧，你就可能朋友一齐欢聚， 系 咁咧，本来咧都唔系成日讲嘢，啲即系唔习惯，成日突然之间咧又 嗌啦， 系有三个钟头咧就系 高谈阔论 吹水咁啦，吓咁你唔习惯咧，第二朝诶废能咁啊，都会有升晒嘅问题，即系话你唔习惯地用，咁就有少少人咧个职业唔同嘅，譬如话你做即系 DJ 咁，咁你习惯咗知道咧，我讲咁多嘢咧就要休息一下， 系。 去放下歌咁啦， 同埋我哋识得运用声线嘅时候，我哋会用丹田气去运用声线嘅时候，系会令到嗰个声带系会冇咁犀利嘅。咁当然我哋亦都唔需要嗌啦，系嘛？即系如果你话做老师或者做一啲小贩贩卖咁嗰啲，你要嗌嘅，其实当然地会系伤声带多啲啦。对于我哋嚟讲就冇咁紧要啦。咁但系我想问啊，头先你所讲嘅，可能即系职业病，大家都明白啦。又或者佢可能系短暂性嘅声沙，我哋都明白啦。但系如果佢又唔系呢啲职业，又唔系需要突然之间好大声咁样去唱歌或者去讲嘢嘅，佢突然之间声沙。咁系咪都要正视下咧？咁会唔会即系除咗感冒之外，其实都仲有其他嘅问题咧？ 但其实即系就你讲啱啦，感冒其实咧就系过滤性病毒系最常见嘅一个原因啦。 嗯， 即系话你有一个过滤性嘅病毒咧，其实影响即系佢个鼻腔啊，即系喺嗰个声带方面咧，都会有一个急性嘅发炎嘅。 嗯， 咁即系急性嘅发炎咧，再加上你可能需要讲嘢啊，咁即系个急性发炎都会影响到咧，就系话佢嗰个声带方面咧有一啲比较慢性方面嘅发炎啦。咁所以有时呢啲咧都会维持一段时间嘅。 嗯， 咁维持几耐到咧，通常都可以维持到几个星期嘅。 嗯， 即系两个星期至四个星期都可以就话即系声沙咗啲。 嗯嗯， 咁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确实嘅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感染之后咧就发觉，可能声唔好，声沙咗，咁你又充分嘅休息，咁你就即系都应该都有两三个星期咧，这个声线冇咁好。 嗯、 但系如果过咗呢个时候咧，仍然即系持续声沙咧，咁咧就要睇下会唔会头先讲，佢会唔会系因为咧喺嗰个过滤性病毒感冒嘅时候，佢用嘅声带唔好。 系。 咁就俗语讲起疹啦， 哦，伤咗个声带啦。 咁呢个咧就系、是、都系要休息噶啦。 嗯。 咁你点知道有冇起疹？咁都系睇医生啦。 嗯。 耳鼻喉医生就会可以帮你做个即系镜，睇到你嗰两条声带会唔会有一个所谓即系起咗疹， 就会黐埋咗啦。 起咗疹咧，黐埋咗， 黐埋咗就讲唔到啦。 黐埋咗唔识透气噶，起咗疹咧，佢就系即系有部分个即系啲空气经过嘅时候咧。佢就即係阻滯咧，佢個聲線唔係好靚咁。 係 咁呢個咧就係要時間去即係康復啦。咁即係，但係當然咧，呢個就係話我要確診嘅原因先啦。係 冇錯，啊、 確診呢一個係一個即係起疹嘅問題。 係 咁起疹一般嚟講，我哋都係會休息嗰度養嘅。 嗯，咁嗱，即係除咗你講呢個過濾性病毒啦，咁有啲朋友仔可能。从小佢已经系声沙噶咯，咁系咪唔使担心咧？例如我哋好熟悉嘅大 L 啦，系咪？咁佢都系声沙啦，咁啊杜丽莎啦，咁佢都系声沙噶。咁当然佢唱歌嘅时候又有另外一番嘅韵味，或者佢完全唱歌又唔会好似唔关事啦，已经唔沙噶。咁呢啲朋友仔系咪啊？已经知道佢系咁，唔需要特别理会咧？ 嗱，其实呢啲咧就系由嗰个起疹而发嘅。 嗯。 即系可能佢年青嘅时候，真系好中意唱歌。 嗯， 咁啊，唱歌又好多时会有啲感冒啊，佢又坚持要唱歌啊。咁即系话嗰个声带咧 就坏咗啦。 就系、是、佢有个起疹嘅情况咧。 嗯嗯嗯， 那个起疹咧其实要休息嘅。 嗯， 即系话你有起疹嘅人咧，佢要休息。佢唔休息，继续唱歌个疹咧，系越整越 厚 啊，同埋所谓纤维化，即系话嗰个声带咧。就硬化多咗啦，咁、所以你发声嘅时候咧，佢有个阻滞喺度，而即系长期嘅沙声。咁、啲朋友当然佢一定会睇个医生噶啦，我相信都睇个医生噶啦，吓咁咧即系一定要睇。咁但系如果你其他朋友发觉，哦有几个月都沙声咧，如果你嘅朋友知道咧，咁你啊真系要捉佢做一啲检查。即系咧佢个疹系点咧？定系佢系咪？仲嚴重呢個病啊，即係癌症啊！咁你其實呢個就講緊 四十岁或以上嘅人士咧，即系声带沙咗一段时间，佢又唔系一个特定嘅职业，佢系容易会声沙嘅话咧，咁你要小心啦。呢个可唔可能更加严重嘅病症啦？即系所谓喉咙癌啊，咁呢个都唔系常见嘅病，但系都系会出现，系咪咧？如果是遲去到做治療咧，就可能個治療嘅效果冇咁好噶。 嗯，一聽到你話有呢一個腫瘤，大家都好擔心啦，係咪？咁但係即係除咗你頭先講喉嚨癌係會有呢一個聲沙嘅呢個症狀之外，仲有啲咩其他症狀？我係會覺得，咦，我真係要去睇下究竟係咪有呢個腫瘤咧咁。 就其實都主要係聲沙嘅。 嗯。 誒，當然有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吞煙有少少障礙啦，因為都係嗰個部分喺個聲帶部分都影響埋吞煙嘅部分。咁呢兩個咁多人咧，有部分咧都會有淋巴核啊，即係話當佢有即係擴散到淋巴咧，就喺我哋下巴附近會有啲淋巴核去大咗有粒核，有沙聲咁啊唔使諗啦，你即刻要睇醫生。不過原因咧？可以癌症，但系咧，亦都可以系嚴重一啲嘅感染性嘅疾病，即系睇到啊，原來感染嘅病，當然可以用嘅藥物治療啦。 嗯，咁但系即系除咗你頭先所講，即系有吞煙嘅困難，或者係呢一個聲沙之外，咁一般係咩情況底下會容易誘發呢一個嘅喉嚨癌咧？我聽過即係一個傳聞咧，就話成日食熱嘢嘅朋友咧，就好易有喉嚨癌，係咪真噶？ 其实呢个唔系啦，你见到医生永远都讲一样嘢，边样嘢佢容易癌症咧？食烟， 哦， 即系食烟系容易嘅，尤其是咧，你影响呢个部分咧，就食嗰啲咩雪茄。 哦 ，OK， 因为净系喺个咽喉嗰个位置朗下朗下 嘅。系啊，雪茄烟咧系容易嘅吓，咁咧雪茄烟就系话我哋个脷又会啦，口腔又会啦，喉咙癌都啦。其实你问有冇咩嘅诱发因素？即系吸烟一定系最大嘅一个机会影响啦。咁另外当然咧有一啲嘅即系饮食习惯啦，即系话嗰啲即系辛辣嘅嘢， 系 即系火辣， 系 即系你日日都去食麻辣火锅， 系 咁嗰啲都系一个即系诱发嘅风险喺度嘅。 嗯，反而你话食啲太热嘅嘢就唔系呢样嘢嘅， 热嘅唔系嘅，即系你话啊去。当然咧，热嘅嘢我哋都要小心喎。其实 会伤咗佢噶嘛， 吓伤咗我哋嗰个食道啊。即系太热嘅时候咧，你喺个食道里边会拉损咗佢 嘅。嗯，咁大家就要记紧啦。咁最好就梗系戒烟啦，咪因为戒烟咧就 百病俱除 啦，冇错。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梁万福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又再见啦，拜拜。 拜拜。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仍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听紧嘅咧有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啊，当然啦，佩佩咧都系好爱你哋嘅。 不过呢我又要同大家讲一声再见啦，因为呢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上午的六点半啦。再见到大家是下个星期四清晨上来再见，拜拜。 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已分发30亿剂新冠疫苗，希望各国认可已得到世卫批准采用的疫苗。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疫情记者会上说，全球各地领导人应该共同努力，確保到出年呢個時候，每個國家嘅七成人口都接種咗新冠疫苗。譚德塞同時呼籲，去到今年九月底，各國應該至少為一成人口接種疫苗。又表示，基於對安全性同有效性嘅嚴格評估，世衛發布新冠疫苗嘅緊急使用清單，希望所有國家都能夠認可並且接受世衛批准嘅新冠疫苗。巴西各地方政府否认有报道指大批过期新冠疫苗被使用。有当地报章早前报道，根据巴西卫生部门数据，最少26000剂已过期的阿斯利康药厂新冠疫苗被注射。在报道中被指使用了最多超过3500剂过期疫苗的南部城市马林加，市政府强烈否认报道内容，强调当地没有过期疫苗，只是公共卫生网络系统出现错误。圣保罗等大城市的政府亦发表声明否认报道内容，并且将问题归咎于数据库资料混乱所致。巴西的疫苗接种计划受到广泛批评，政府购买疫苗的进度缓慢，采购工作亦传出贪污丑闻。阿里巴巴回应英国金融时报有关公司创办人马云和副主席蔡崇信的报道。公司发言人说，报道刊发之前，阿里巴巴正式回复金融时报记者的书面访问时，已经明确指出马云和蔡崇信的股权质押融资是5-6年前的事，当时是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合法合规进行，亦是公开透明，当时已有如彭博等媒体报道过，事件早已不是新闻。发言人又说，马云之前的股权融资已经全部结清，目前不存在一分钱的贷款，亦没有一股的质押。而從全球資本市場來講，運用股權質押進行融資是十分普遍和常見行為，往往代表著公司股東對企業未來增長和股價上漲的信心。金融時報早前報導，馬雲和蔡崇信將股份抵押給瑞銀、瑞信和高盛等銀行，以獲取貸款。欧盟反垄断专员维斯塔格据报警告美国苹果公司不要利用所谓的私隐和安全忧虑压制应用程式商店的竞争。维斯塔格指出，自己和苹果行政总裁库克一样担心安全问题，认为私隐和安全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最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有关做法不是抵御竞争的盾牌。如果苹果手机用户使用另一间应用商店，亦不会放弃安全和私隐。苹果以安全和私隐为理由，不允许手机使用者从苹果应用商店以外安装程式。公司上个月在官网发表文章，指如果允许苹果手机用户从苹果应用商店以外安装程式，将会导致使用者面临勒索软件、盗版软件和窃取使用者资料的软件威胁。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星期二同三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34，欢迎收听7月3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在检疫酒店油麻地红茶馆兼职的女清洁工人昨日确诊，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到酒店视察，指承办商为房间消毒时间太短，极不理想，不排除清洁工人吸起飞起了的病毒微粒。